你好，欢迎嚟到我哋 Talkman 嘅访问环节，我系你哋主持力奇。今日咧，我哋好高兴请到我哋嘅万俊谦教练咧，分享佢嘅长跑经验同埋心得。不过喺呢个访问之前咧，不如我哋了解佢嘅威水史先啦。原来咧，万 Sir 喺呢个2013年咧，参加咗呢个渣打马拉松嘅全马赛事，同埋 UNICEF 嘅半马赛事咧，都分别得到呢个组别嘅冠军嘅。咁而佢嘅个人嘅所创造嘅最佳时间咧，喺10公里咧就有34分04秒，半马拉松咧就系1个钟头17分42秒，马拉松嘅成绩咧就系2个钟头43分20秒。咁厉害嘅成绩当然有佢嘅办法同埋秘笈啦。好啦，事不宜迟，不如就听下我同佢嘅现场访问啦。You can't go away. Don't hide yourselves in a corner. 我哋今日好高兴咧，请到我哋嘅经验老道嘅万 Sir 万俊谦老师咧，同大家分享去跑步心得。我相信大家咧都好有兴趣知道噶啦。万 Sir 你好， 你好啊， 你好。咁咧，而家我哋咧，其实好多人都话要学马拉松啦。咁其实你觉得咧，初学者或者系想改善佢嘅跑步嘅技术咧，应该从边度开始咧？ 我覺得應該從步姿開始啦，跟住就訓練一下自己個觸感，跟住循序漸進練翻啲心肺功能啊，跟住再喺速度上加上少少咧，咁就會有成績噶啦。 哦，咁不如我哋又講得細入深入少少啊，頭先講不如講咩先啦？如果係跑姿先係咪咧？ 係啊，可以啊。 我想問一般人咧，其實佢所犯嘅錯誤係啲咩咧？ 人人唔同噶，因為每個人嘅經驗都唔同，佢自己有一套嘅姿勢，咁但係咧通常都唔係最慳力、最有效率咁樣樣運用到，咁所以咧就跟一啲有經驗嘅人，咁佢哋吸取佢成功嘅經驗咧，咁就可以改善到自己嗰個嘅步姿啦。 不如咁講啦，我哋用手勢嚟講先啦。嗱，我咧。平時揈手揈腳嘅喎，咁啊揈手個姿勢應該係點樣叫正宗咧？因為而家大家都睇唔到畫面噶嘛，你可唔可以形容嚟聽下咧？ 或者咁講啊，又冇話一個正宗嘅方法，咁但係咧叫做經驗分享啦。我自己嚟講咧，就會係隻手擺動嘅時候咧，係個角度唔會變嘅，因為否則咧就好多人好似個拳頭向下打咗，好似打鼓咁嘅情況，又或者係會過咗中線，咁令到隻手咧左右咁搖，令到個肩膊又搖，咁就會嘥咗啲力啦。咁如果係能夠咧keep 到唔過中線啦，隻手又係一個固定嘅角度咁擺咧，咁跑步嘅時候咧就會上身穩定啲啦。咁亦都會省咗啲力，咁啊可以跑得更遠更快啦。 好詳細。不過咧，我想問阿 Sir 咧，其實通常咧而家咧揈手，我係垂直同個身係直啊，定係話可以其實有少少斜向住個中間咁樣揈嘅咧？其實 都可以向中間微微咁樣傾向中間嘅，但係就唔好過咗中線啦。如果過中線咧，就會嘥力咗，係啊。Keep going on with your dream, chasing tomorrow's sunrise. The spirit can never die. Sunrise. Hey, Sir, 咁咧我又想問下，如果講完個手嘅姿勢啦，咁不如講下腳啦，落地嘅腳步點樣落先叫做所謂有慳力啊，或者叫做可以快啲咧？ 咁其實咧就暢順自然咁啊得噶啦。 講起嚟就好容易喎，但實際點做咧？其實 咁好複雜嘅。其實都係從自身感受開始啦。咁如果你覺得落腳係唔會話有擦地聲啦，或者係坐落地下嘅，咁咧其實就係已經成功咗第一步噶啦。咁然之後慢慢感受一下如何可以更省力、更暢順。 咁我聽人哋講咧，有時又話腳踭落地好啊，腳面落地好啊，定係腳尖落地好咧？咁其實邊個好啲咧？ 其實咧就邊一個落法咧都有成功嘅例子。咁就一般嚟講會係有 長跑嚟計啦，有兩種啦，一個就係腳踭落地，一個就係中掌落地咁樣，係啦，咁啊兩種都有人用嘅，係啊。 咁你本人你啊中意邊一種落地方法，會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咧？ 我咧就會用腳踭落地嘅方法嘅。咁啊，因為就會小腿就冇受力咁多，咁啊可以跑長途咧都冇咁容易抽筋，咁所以我就會選取呢個。但係要注意就係小心唔可以坐落地下，否則咧就會傷到膝頭啦。 好。 聽完我同萬教練嘅訪問之後，係咪覺得好有幫助呢？如果你對長跑仲有啲咩嘅疑問嘅話，可以俾我知道，之後我會再同萬教練繼續討論。好啦，拜拜。